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九集。 归晓和陆延辰两人也没多在机场耽搁，赶在3点前到了约定地点。表弟媳是个特会来事儿的人，备好了礼，在上去的电梯里叮嘱他们： 奉承话要说，苦情也要卖，当然搭腔过度也必不可少。总之，要为孩子转学创造最优良的环境，班主任这关是必须要过的。 到老师家门外了，表弟伸手敲门，没半分钟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开了门，在看到众人的刹那，原本礼貌微笑的脸僵住，有惊讶，也有不敢相信，不停地回头。 妈妈，有人找。姐，姐夫，快来，有客人。啊，不用换鞋，快进来。 那双眼睛闪闪烁烁的，像有千言万语，只盯着陆延辰。众人都察觉出不对，也不知不对在哪儿。进了屋，众人落座，两姐妹嘀嘀咕咕笑着，妹妹还不停去推那个戴眼镜挺斯文的姐夫。秦小楠的班主任是个50岁左右的女老师，挺严肃的，看家人这么不懂礼貌倒是很生气。 你们闹什么呢？ 妈，我们是看到熟人了。请问你过去是特警吗？ 武警。 有区别吗？ 那个姐姐愣了下，略过这个不重要的问题，接着就揪过来自己妹妹，讲起了他们在几年前国庆假期的那趟惊险的自助游。那时姐妹俩约了7、8个同学去西北部旅游，碰上了火车站有大批旅客滞留，当时就是坐在沙发上的这位陆队带人来和另外一批警察碰头，维持现场秩序。那晚有不少等了10几个小时的逗留旅客，天南海北的人鱼龙混杂，到后半夜也不知是谁先挑头闹了起来，混乱一触即发。就是他们这些人搭着人墙，让旅客一波波自觉排队过渡到安全区域。这些姑娘起初都不太当回事儿，还都乐呵呵小声讨论着要不要趁着拥挤撞到那下指令的大帅哥身上，撞出一段浪漫情缘。直到人群突然爆发大骚动。 哎，当时就是你，你端着枪压在我肩上，把我们拨到你战友身后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我同学是直发，很长到腰这里，我是卷发，棕色的长卷发。 那可是小姑娘这辈子初次，估计也是唯一一次被迫接触真枪实弹，实在难忘。在现代社会被英雄救美太难了。这句话问出去，大家都饶有兴致地等着答案，而当事人陆延辰就在7、8双眼睛注视下波澜不兴地回答： 没印象了。 你真没印象了？ 2个小时后，归晓在他车的副驾驶座上，还是没忍住问了。陆延辰左臂抵在车窗玻璃上，撑着自己的头，右手去打方向盘。 对那个时间点和任务有印象，对人没有。当时旅客2000多，记不住人脸。 而且那阵子，暴恐分子猖獗，他们这个中队是临时调过去的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既要避免大范围踩踏事故，又要排查不法分子趁机闹事，满耳都是尖叫和怒吼，恐惧和咒骂，眼前一张张脸都是惊恐的，每个人都拼命想挤出去到安全地方，每个人都怕被人推倒在人群下，又本能地去推搡周边的一切，觅路逃生。那种时候，陆延辰没闲心去留意人的五官有何不同，长发还是短发。归晓想想也挺有道理，他转而去看窗外，仍旧是车海无涯， 他们和表弟的两辆车本是先后开出小区去归小家附近的金宝街吃饭，却被戒严封路给截断了。表弟那儿都到了，他们还和成百的车在挂满彩灯的街区西单。 我高中经常来这儿逛街，一个是这里，一个是动物园旁边的服装批发市场。我有个表妹特别会砍价，每次带着她都能省好多钱呢。今天你见到那个表弟，小时候就是个跟屁虫，我们都不愿意带他逛街，就把他甩在家里。他当时还哭鼻子告状呢。 陆延辰手搭在车窗边，迎着冷风去打量外头密密层层的行人和各式各样的灯光，大厦的、路边的，还有那望不到底的店铺招牌的灯光。这就是陆延辰和兄弟们在边关誓死守卫的安定繁荣。俗世气息浓郁，对陆延辰却是陌生的。他少年时住在北京远郊，不太常进市区，后来考大学又是在南京，大二入伍一走就是十几年。除了在归晓提出分手后返过京，就真的没回来过。所以陆延辰对这个户籍所在地的知名商业景点的熟悉度近乎为零。为什么说是近乎？因为昨晚他翻过地图，研究了从机场到那个班主任家再去归晓家的路线。很快道路管制结束，车海仍旧移动缓慢，导航里单调温和的机械人声不时冒出来提醒路况。车子从西单大路口开到金宝街那个饭店的地下车库，竟然又用了半个小时。归晓想给表弟拨电话，让他们可以开始上菜了。低头去翻号码时，他肩上的头发滑下来，抬手去捋，瞧见陆延辰在看自己。 我给潘浩打个电话。 晚五分钟再打。 好。 车内安静，他想着陆延辰应该有话要说，等着琢磨着，还以为会听到多长的一段话能让他准备这么久，结果到最后不过一句： 赵敏山那件事儿结束了。 嗯， 每个字都跳跃着在车里漾开来。归晓微微地笑起来，心情忽然好到不行。陆延辰看他低头也是微笑，偏头去看窗外也是微笑，就清楚他的开心。别看这句话简单，过程却几多周折。陆妈心软，替赵敏山跑了好几次修车厂劝陆延辰，都被陆延辰冷回去了。反而是陆爸一听说儿子要还债不用花自己的钱，身边又有镇上最有钱有势的秦风夫妻俩在那斡旋，直接两手一拍表态不管了。最后只有赵敏山想不通，他陆延辰一个穷当兵的光棍一个，宁可还一百来万也不愿娶自己，死活跨不过心里那道坎儿，不肯松口。偏偏陆延辰对此态度坚决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扯别的就没意思了。这件事陆延辰也认为赵家没什么大错，最多是嫁女心切，又想着他一个刚退伍回来的人必然急着娶媳妇，以为是一桩美事，可他真不能娶。如果赵敏山想拖就拖着，拖几年他倒无所谓，反正婚是不会结的。这话倒真戳中了对方的死穴，拖到最后吃亏的还会是赵敏山。陆延辰对他来说又不是爱到不行非要嫁的一个人，越拖越浪费时间，也更惹人议论。当晚秦风捎了赵敏山的同意退婚的口信来，陆延辰立刻冲了个冷水澡，整晚没睡，连拆三辆车，大早上又开车带小孩出去兜风。 绕着镇上的一间间铺子去找龟小过去最爱吃的刀削面馆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竟然还在，就是换了个地方，店铺仍旧那么大。小孩听说是龟小阿姨爱吃，也吃得高兴。老板认出陆延辰，第一句就问他当初那个小对象。 哎，过去你常带个小姑娘来吃啊，那小姑娘长得可水灵了，就喜欢吃辣的，吃一碗面能倒我小半瓶辣酱。哎呀，大夏天的呢，我看她都吃出汗了啊。 老板笑呵呵的，陆延辰听得也笑。他听这话觉得老板很有眼光，当年那么多学生熟客还能记得住龟小。龟小把头枕在靠背上，偏头去看陆延辰。车一熄火就暗了些，车库里倒是光线明亮。陆延辰解开自己的安全带，逆着光的脸也回望着他。龟小一咬唇，又在笑。这笑落在陆延辰眼里，让他不得不想去做点什么事儿，于是靠近。 这么高兴？ 当然高兴啊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 从机场到小南班主任家再到这里都过了近六个小时了，他竟然现在才说。 下午和你们办正事儿，不好说。 这也是正事。 龟小听着不对，心猿意马的小声提点，感觉脖子后被他的手掌扣住。龟小不作声了，心一千一千地跳着跳着，屏着气硬生生压着喉咙。那漆黑的瞳仁里锁着龟小的影子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